此不离，全世界都被震惊，痛苦也不哭泣，爱是你的传奇，彩虹在风雨后坚强的升起，我的努力是你生的勇气，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，血脉能创造奇迹，生命是命题，无论你在哪里我都要找到你，手拉着手生死不离，无论你在哪里 这首歌是来自孙楠的《生死不离》。在汶川地震9周年祭的今天，我希望下面这首歌曲能够给大家带来温暖，因为在这个时代仍然有天灾，仍然有人祸，但是只要我们的内心把自己的善意释放出去，希望像下面这首歌当中唱到的那样，希望让这个世界真正的充满爱。献上1986年版本童声合唱的《让世界充满爱》。 轻轻地捧着你的脸，为你把眼泪擦干，这颗心永远属于你，深深地凝

到嘴巴，一生把爱交给他，只为那一声爸妈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都是孩子哭了笑了，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。 王铮亮带来的《时间都去哪儿了》，非常熟悉的歌，在各种场合各种节目当中都会被用到。它最早呢是电视剧《老牛家的春天》的片尾曲，后来又是私人定制的插曲，后来又上了春晚。这首歌呢可以算是道尽了人们对父母的情感，甚至是愧疚，所以在各种场合下呢，大家听到这首歌曲都会非常的动容。下面这首歌曲呢，也希望达到类似的效果，它也上过春晚，是来自赵照原唱莫文蔚翻唱的《当你老了》。 当你老了，头发白了，睡意昏沉，当你老大顿回忆青春，多少人曾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，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， 这是来自莫文蔚翻唱赵照的歌曲《当你老了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3年张学友的《吻别》专辑当中的一首《相信他，关心他》。当我们对自己的亲人和爱人发自内心的产生爱意的时候，其实也别忘了，在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值得我们去关心去照顾的人。在城市的角落，也许呢就有那些生活在底层需要关怀的人。

再去相信的勇气，哦，越过谎言去拥抱你。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，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，哦，夜空中最亮的星，哦，请照亮。 这是来自逃跑计划乐队的《夜空中最亮的星》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曲，选择到了韩红1998年的《风雨中的美丽》。不管对工作也罢，生活也罢，甚至是爱情，包括爱情，遇到了挫折呢，要重新的爬起来，相信明天一定会更好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一次一次告诉自己，外面的天空也很美丽。一次一次鼓舞自己，去感受雨后空气的清新。 你愿意年年天天天天在等你。 有别人帮，一生只靠我双手，让我当时疯狂叫嚷。今天的他呼风可改雨，不可一世太嚣张，不歌不歌那么的讨厌。 每次听到这首歌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，人生几何的冲动。我不喝酒，